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67集，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，又开始变老了。特别是年近花甲的人，在白天里啊，总是打打瞌睡。这天清晨，朱元璋走进了书房，正准备来忙公务，突然感到很累了，就靠在龙椅上啊，他看到了朱标，确切的说是看到了朱标的一张脸，一张很痛苦的脸。朱元璋大吃一惊，看到有两个大臣拉着朱标往山上跑。 来人！ 朱元璋大声喊道，就是喊不出声。他急了，一用力醒过来，啊，原来自己竟然是睡着了。朱标，他揉了揉眼睛，挤出了一点眼屎，用拇指一弹，弹到地上。眼前分明地看到了朱标的那张痛苦的脸。难道是有人要害朱标吗？他再次又想起了朱标，由朱标想起宋濂，终于又想起了杨宪送来的一份有人告宋濂谋反的状子。这状子放在朱元璋的案头已经有很多天了，朱元璋不愿意去想他，也不愿意去看他，差点把他给忘了。因为朱元璋知道，即使是整个朝廷的人都反了，那宋濂也不可能反呐。人老了，总喜欢与自己很熟的人说说话。以往感到寂寞的时候，朱元璋能说话的人，除了马秀英，似乎就是李善长了。可是如今马秀英老了，话太多太啰嗦，真不知是朱元璋变了，还是马秀英变了。总之吧，从他们当上皇帝皇后以后，两人的谈话变得越来越不愉快，特别是遇上皇帝要处置某人，皇后总是劝他手下留情，这使得朱元璋很烦。对朱元璋来说，李善长不仅是他的属下，也是他的朋友。曾经有多少个寂寞难耐的夜里，是李善长陪着他度过的。然而李善长处事不当，只能让他回家休息去了。这一切都让人烦心呐，再加上刚刚那个梦，朱元璋这时候想到朱标那种懦懦弱弱，有如宋濂般迂腐的模样，不由 这都是宋濂教的。朱元璋愤愤地说着，他伸手取过那份状子翻开，根本没去看状子上写的什么，却又分明地想起上次去大本堂时朱标与他的争论。这个宋濂怎么把我的儿子教成这个样子？朱元璋气愤地喊起来，他在儿子朱标的身上仿佛看到了宋濂的样子，不由得恼羞成怒。是的，曾经何时自恨读书太少的朱元璋是希望将朱标培养成一个饱学之士，一个仁爱之君。可是像宋濂这般迂腐的饱学之士能当得了皇上吗？朱元璋自言自语，紧紧地皱紧眉头。看来啊，这个宋濂是不能留了。朱元璋瞪大着眼睛，仿佛是替宋濂惋惜，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让人唤来杨宪，吩咐说：宋学士的事，宋濂的事，就依律法办吧。朱元璋说完，闭上了眼睛。年近花甲的朱元璋，精力本来就不是很旺盛，又因为宫中的美女太多了，需要伤神，加上烦心事确实不少，又需要劳神。这么一来，朱元璋当了几年皇帝以后，不免神气大衰，经常的爱闭目养神。今天他进书房就睡着了一回，还梦见了儿子朱标。这时候已经来到了中午了，他又感到有些倦意，半闭着眼睛似乎又要睡去了。只见朱标走了进来，朱元璋赶忙睁开眼睛，儿子朱标已经可怜兮兮地来到他面前。朱元璋有些吃惊地看着儿子，很快明白了他的来意。皇儿，有什么事吗？ 孩儿希望父亲放了老师。 你知道宋濂犯的是什么罪吗？ 知道，御史左丞说他是谋反。 谋反罪该怎么处理啊？ 朱元璋想起了朱标上次为晋王谋反事情求情的事情，冷冷地问着。好在这一次呢，朱标没有去谈什么仁孝为上、重礼教、轻刑法之类的话，只是泪流满面地说： 宋学士是我的老师，我清楚他是不会谋反的，请父皇明察。 看着可怜伤心的儿子，朱元璋不免有些心动。他心里也清楚儿子说的是实话，而且他也并不想杀宋濂，让自己被一个不容人的骂名，只不过想出口恶气吓一吓宋濂，然后赶走罢了。但是这个好人他不想让儿子来做。朱元璋现在希望的是想把儿子从宋濂这个老夫子的阴影中拉出来，学自己威猛的行事手段和集权的君临天下。因此他的目光逼问着儿子问道： 如果他真的谋反呢？ 不会，他不会。 朱元璋是慌乱地摇头。 我是问你，如果他真的谋反你怎么办？ 他是我的老师，不管他犯什么罪都饶他一次。 朱标虽然声音很低，但是每一个字说得很清楚。 皇子犯法当与庶民同罪，为何你的老师就不能上？ 朱标听了浑身冰凉，跪倒在地上： 父皇，求父皇饶我老师一命， 杀了他，天下读书人会寒心的。 朱元璋听到这最后一句话，心中一怒，猛然一拍玉案，两眼狠狠地瞪着朱标，紧抿着双唇，微微地摇了摇头。朱标吓得瘫倒在地上了。 真没用。 朱元璋看着太监将朱标扶走，心里暗下杀机，我非除了宋濂这老夫子不可。悲伤的不是美丽的凋零，而是无法挥去的无奈。无可奈何花落去，留恋生命，终于狠来了心来放弃生命。人生至此，是为幸之中的大不幸。自古有夫荣妻贵的说法，已经贵到之极的马秀英，如今却很忙碌。昨天晚上她睡得太晚了，因为要处理田夫人吵着要安置她弟弟的事情。今天早上天刚亮，又有人来报王妃昨天打死了她的一个丫鬟。马秀英只好起来让人去叫来王妃，她打着哈欠穿上衣服静静地等着。马秀英啊，是一位很有智慧的皇后，她曾经是朱元璋最得力的谋士和最温馨的女人。自从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，身边的谋士女人一天天多起来了。这个朱元璋，他开创了由东南统一天下的先例，在朝中官职的设置上，开始还是基本上承继了原来的旧制，至于后宫的设置也是如此。当了皇帝的朱元璋，以前曾经是那么热烈而诚挚的爱他的皇后马秀英，而得到皇位以后，他的热烈和诚挚并不妨碍他将那贵妃、夫人、贵人以及修华、修义、修容，连同那些淑妃、淑媛、淑仪、荣华、充华，还有后宫成千上万的女人等等，这些都是一股脑的藏进他的后宫里。一切都是那么的荒唐，一切又是那么的合情合理，皇权就是这么规定的。早在马秀英怀了朱标的时候，曾主动地将朱元璋有意的孤立儿送到他的怀里。那时候马秀英的心里啊，虽然有很多痛苦，有许多的不得已，但总体来说还是他自愿的，因为他太爱自己的男人了，这种爱使得他甘愿痛苦自己。可是现在原本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男人，如今却要让万千的女人来瓜分，这是为什么？马秀英这位颇具智慧的女人在心里问自己，皇帝是天之骄子，皇帝的所为是秉承天意。对于这些，马秀英根本不相信，是谁给男人特别是皇上的这种权利呢？为什么要让女人一生的唯一依靠变成了众人的东西？让这本是一个小小家中的一点点清流，去灌溉成千上万的天地，而是家中方寸的禾苗活活的渴死呢？这如果真是上天的旨意，这上天也是该诅咒的。颇具智慧的马秀英虽然心中不平，但还是得替朱元璋掌管着这偌大的一个后宫。现如今马秀英每天看到的人都是清一色的女性，还有就是性残废的太监，她每天都要处理关于他们的许多事情，同时呢，他还在他的心里一心一意地爱着他的皇帝，专注着这个皇帝的事业， 全身心地对他的地业进行维护，因此他很累。王妃来了，垂头丧气的。按理说呀，一个妃子在后宫里打死一个丫鬟，这并不是什么大事情。可是这个丫鬟原本是朱元璋临幸过的，而且听人说有了身孕，马皇后就必须过问了，把这事情搞清楚。然而他没来得及问，就见自己的宝贝儿子朱标垂头丧气地走进来。看到朱标那悲伤的脸，马秀英又吃惊又伤心。他对王妃摆了摆手，让他先出去，然后着急地问着：“ 皇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“ 母后。” 朱标哽咽地叫了自己母亲一声，再说不出话了，只有眼泪鼓鼓地往外冒。望着泪流满面的儿子，马秀英惊恐地不知所措，急忙问道：“ 皇儿啊，有什么事快说给母后听。宋濂，父亲要杀宋濂呢。” 马秀英一听，心不由得一沉。凭直觉，他看到朱标如此的上心，就知道宋濂肯定是凶多吉少，因为对朱元璋爱之深切。以往马秀英有的话呀，明知朱元璋不愿意听，但是他呢还是要委婉地说出来，使得朱元璋嫌他的话多了一些，常常几天不愿意理他。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，最使这对夫妻发生冲突的是朱元璋对一些功臣的罚办。每每遇上这种事情，马秀英都要尽量的劝一劝，直到没办法劝了，心里默默的难受。朱元璋自然能感受到马秀英心里的难受，再遇上要罚办一些旧臣的事情，更想方设法瞒着他。而朱元璋这次要杀宋濂，事前就一丝风声也没有露出来。马秀英知道朱标从小在宋濂的教导下长大，对老师的感情实在太深了，一想到仁慈的老师要被父亲处死，他自然会受不了。在情急之中，他抱着一线希望来找自己的母亲。这一切马秀英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，可是马秀英也知道，现如今在朱元璋的心里，他并不比儿子更有分量。儿子的劝说都没有效果，他的劝说更难了。想到这里啊，他忍不住流下泪来，对儿子说：“ 皇儿，母后的话恐怕起不了多大作用啊。” 朱标听了失声痛哭，跑了出去。马秀英可急了，赶紧让自己贴身丫鬟跟着去看看。而不久，丫鬟回来报告说， 太子回到殿中呆呆坐在那儿，样子看了也让人伤心啊。 马秀英听了心里就更痛了，就是为了儿子，他也一定要跟朱元璋说说，更何况作为帝师的宋濂能有什么错，为什么要杀他呢？马秀英这么想着，吩咐厨师做好了一桌丰富的晚餐，然后亲自去请朱元璋。走过千回廊，马秀英来到朱元璋的书房，太监见他来了也不敢阻拦，他示意太监不要声张，直接走进去了。他听到了久违的熟悉的鼾声，便止住了脚步，立在那里发愣。皇上也老了，他是爱朱标的。马秀英想起来，早在朱元璋称帝的前一年，那时候他还只有7个儿子，他就特别的偏爱朱标， 要他在公务中多接受锻炼。有一次，他当着马秀英的面对朱标说：“我希望你今后啊，能继承发扬我的事业，不要去做安逸贪图享受的纨绔子弟。”就在那年的10月22日，他还让朱标到临濠拜谒祖宗陵墓，了解民间疾苦和祖辈创业的艰难，要求朱标因道途之险易，以知鞍马之勤劳，观小民之生业，以知衣食之艰难，察民情之好恶，以知风俗之美恶。他要求儿子们到祖宗陵墓去祭拜，并且访求父老，询问起他起兵渡江时的事情，记在心里，以了解他这个做父亲的创业有多么的不容易。后来天坛建成了，朱元璋又带着朱标前去视察，让一个太监引导朱标遍历农家，观察他们的居室饮食，了解百姓的生活状况。回来以后，他对朱标说：“你现在知道农家生活有多么艰辛了吧？今后不要对他们横征暴敛，要让老百姓有好生活过。”想到这些，马秀英的心里舒坦了许多。是的，朱元璋是爱老百姓的，更是非常爱他的儿子的。可是，他为什么要杀太子的老师呢？那久违的熟悉的鼾声还是一阵一阵的传来，马秀英不忍去打扰，仍然立在那儿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是为了